北京平原地区的林木覆盖率从第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之初的 14.85% 增长到如今的 30.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成介绍， 平原实现了倍增以后，我们基本上补齐了跟国外的一些要发达城市在生态空间总量上的差距。 北京两轮百万亩那个完成以后呢，我们在北京的平原和显山区新增森林面积190万亩，那么这190万亩每年可以新增碳汇量大概在218万吨左右，相当于可以综合掉60万辆小轿车一年的碳排放量。 明年北京平原地区的绿色网络将实现无死角全覆盖。 节日期间，首都文明办、市城市管理委、北京节能环保中心发出关于全市节能节电的倡议书，倡议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广大市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和用电习惯。同时，北京市暂停灯光秀，压减夜间景观照明时间。倡议书提出，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单位率先垂范，带头践行绿色节能办公。各单位应充分利用自然光照明，尽可能降低照明强度，减少照明时间，加强办公设备节电管理，及时关闭办公设备、办公区域的电源。机关办公场所倡导使用步行梯，减少使用电梯。同时，全市暂停灯光秀，压减夜间景观照明时间。大型公共建筑要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室内空调温度设置夏季不低于26度，冬季不高于20度，降低空调能耗，提高空调的能效水平。商场、宾馆、餐厅、娱乐场所等服务行业要减少使用或者是停用大功率用电设备和非必要的照明工具。工业用户要积极推行使用节能技术装备，节约用电，错峰用电。另外，倡议书还呼吁广大市民要提高节能意识，使用节能灯具，选用节能家用电器，自觉养成精细化节能习惯。我们说，在双碳目标下，能源节约合理利用关乎到每个人的生活习惯的改变，也希望大家能从我做起，从自身做起，加入到节约用电的行列当中。记者日前从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市运行保障指挥部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了解到，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大佛陀太阳能吸热塔启动实施改造，完工后将变身北京冬奥会标志性景观项目。资料显示，大佛陀太阳能吸热塔是“十一五”时期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重点项目，曾是我国太阳能热发电领域重大自主创新成果。建筑高度约119.5米，屋顶截面直径20.4米，腰部最细截面直径17.1米，是延庆区标志性建筑之一。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市运行保障指挥部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大佛陀太阳能吸热塔地理位置优越，造型和高度引人注目，具备良好的展示条件。其地处北京冬奥交通联络线京礼高速线、京张高铁线附近，方圆5公里都可以看到塔身形态。从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向下俯瞰，也能一览景观展示效果。目前施工改造工程已经启动，工程呢将遵循简约大气的设计风格，着重体现冬奥冰雪元素，依托塔身造型打造晶莹剔透的螺旋飘带，并在塔顶设置高17米、宽38米的巨型立体奥运五环标志。工程计划于2022年1月完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延庆赛区主标志景观和一处冬奥文化遗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十一长假北京的旅游出行情况。10月1号晚，北京市文旅局发布假日首日数据，全市重点监测的199家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32.2万人次，同比增长21.6%，比2019年增长1.1倍。营业收入1亿元，同比增长39%，比2019年增长3.4倍。其中，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人数达13万人，同比增长4万人。游客接待量排名前10的景区是王府井接待18万人，南锣鼓巷接待6.6万人，北京欢乐谷接待5万人，什刹海景区4.8万人，

此外，记者从北京城市铁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国庆黄金周京郊游火爆，长假前三天，怀柔至密云县日均发送旅客近5000人次，较中秋小长假增长了20%。S2 线日均发送旅客7000多人次，较中秋小长假增长了140%。怀密县游客流中，去往雁栖湖、红螺寺等怀柔景区的占60%，去往云蒙山、古北水镇等密云景区的占比30%。S2 线旅游客流中，去往八达岭景区占比80%，去往延庆景区占比20%。此外，记者注意到，节日期间，怀密县车厢内多是亲朋好友结伴出行的旅客，其中不乏上了年纪的银发族。坐怀密县在黑山寺站下车，可以到云蒙山、黑龙潭、桃源仙谷等旅游景区；古北口站下车，可到古北水镇、司马台长城等景区。而在这2站下车后，分别有密八支路、密25支路公交车进行站点接驳。古北口站至古北水镇的旅游专线车票价格向公交看齐，已经降到了2块钱，还可以刷一卡通。而被誉为开往春天的列车的 S2 线，每逢节假日也会迎来大客流。9月28号至10月8号期间， S2 线在执行长假每日7对列车开行方案的基础上，又临时加开了4对列车，共计每天开行11对列车，保证游客的出行需求。这个假期您去京郊旅游了吗？如果您还没有玩尽兴，那么今天工作日之后，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可以调整一下，去感受一下京郊最美的秋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一句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在刚才的资讯环节，我们看到今年11期间的京郊游依然十分火爆。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感受京郊的变化，让乡村的产业焕发新的生机，近日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市规划自然委、市财政局策划开展的“百师进百村”活动，在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正式启动了。活动将通过百师与百村的双向选择，为152个示范村各配备一名产业策划师、工程师、规划师，一对一的为村庄发展问诊把脉。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百师的加入究竟能为百村带来什么样的活力和改变呢？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为您详细的说一说。 农村的这个资源呢是很多的，能够充分的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形成效益，真正在乡村振兴当中起到作用，那就要有一些个人才的引进。 说话的这位是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书记张进刚。作为房山区的全国劳模，他从2001年担任县职以来，带领黄山店村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小山村发展为京郊旅游的新热点。谈到黄山店村的特色和发展成果，张进刚这样说。 总书记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因为黄山店呢，我们这个村呢人口是1400人，但是行政面积呢是20.2平方公里，这么大的一个面积，而生态环境呢又特别好。通过这个转型呢，我们转到生态旅游和休闲旅游，再加上呢精品民宿上，在这上这个方面呢，作为我们农村的来讲呢，就是说这些专业人才太少了。 从资源新村到生态新村，通过发展生态旅游、高端民宿和配套产业，村里目前已经实现了从低收入村到美丽乡村的转变。而下一步如何做强旅游产业，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张进刚书记表示需要专业人才的助力。 旅游这方面嘛，要激活一下原先传统的游山玩水，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深度的研学呀，包括一些个这个体验式的比较强的，这个已经是短板了，所以就需要一些专业人帮助我们来共同去打造。期待就是3到5年吧，真正的把黄山变成一个美丽乡村，也真是在这能实现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最终的成果。 为了帮助百村示范村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助力村庄形成特色鲜明的示范效应，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市规划自然委、市财政局策划开展了“百师进百村”活动。 在活动启动仪式上，12个示范村分别和相关团队签约达成合作意向。和黄山店村签约的是中林生态环境规划设计北京有限公司。而之所以成为百师中的专家团队，中林生态潘子亮表示，源于公司一直聚焦乡村产业的经验和优势， 重心是做乡村振兴的，包括文旅项目为主，所以我们才跟黄山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深度的合作。中林是央企，央企就有一个这个责任，尤其是总书记提这三农问题，因为本身是一个服务行业嘛，为农村为三农问题做好服务，所以我们把现在更广阔的这个叫绿水青山作为我们的一个阵地，而且乡村的振兴来说也真正到了一个拔高的地步，需要专业人士来做好参谋吧。 而通过了解黄山店村产业发展情况，中林生态潘子亮表示，村里需要更好的进行产业规划。 黄山店村实际它已经是北京市的一个最美乡村的一个代表，和风岭的红叶也是北京除了香山之外最美的一红叶，乡村产业布局现在已经完成了，有大量的民宿的入驻，它需要有更好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规划。我们做文旅呢，就不仅仅是单一做民宿或者是吃点东西喝一点东西这么简单，还应该往包括说研学更高端的一点的中国文化的民族自信方向来提，包括我们做乡村图书馆，能够让人更多的留在乡村，然后同时也很骄傲的在这个中国最美乡村能够就业，留住这份乡愁吧。 作为启动仪式举办地，房山在打造百村示范村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房山区副区长王永民对百师进百村活动促进乡村振兴十分期待。 乡村振兴美好画卷正在房山大地上徐徐展开，百师进百村活动为每个百村示范村配备一名产业策划师、工程师、规划师或团队，作为智库与外长一对一对百村示范村进行问诊把脉，这为我区抓好百村示范创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我们衷心的希望借助各位专家和团队的智慧和力量，帮助我们进一步开拓思路、梳理问题、寻找对策，帮助我们找准乡村振兴建设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帮助我们出主意想办法解决百村示范村发展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 通过百师与百村的双向选择，为152个示范村每村配备一名产业策划师、工程师、规划师等，或团队作为智库和外脑，对百村示范村进行问诊把脉。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村镇建设处连续表示，百个示范村各具特色，百师团队同样各有所长。 全市是按照集中连片，主要围绕在像去往通州的副中心路线啊，或者是去往大兴机场路线呢，或者是去延庆志愿会的路线，这几个路线按照集中连片的原则进行选取的。全市是有152个这样的村。百师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它既包含产业策划师，也包含像工程师，包括那种建筑师、规划师、景观师，是从乡村振兴五大振兴每个方面都有，各有所长。我们现在已经初步对接了80家左右的单位啊，预计通过今天的启动仪式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力量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 北京农学院生物与资源环境学院植物保护系的王进忠，来自延庆区张山营镇后黑龙庙村百师进百村北京农学院团队。通过前期考察，他了解后黑龙庙村传统种植产业，尤其是葡萄种植需要提升，表示下一步要依靠团队的专业特色，结合村里需求做好智库服务， 帮助他们在葡萄产业方面做一些工作，比方说这个葡萄品种新品种的引进呢，还有它这个无公害防治到绿色生产，还有有机葡萄的生产，这方面可以做一些工作。我们会定期的不间断的进村，他们遇到各种问题我们可以随时解决。我们是一个专家团队，百师进百村嘛，我们这个专家团队有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老师，比方这个王永年教授，还有石光禄教授，还有一些葡萄专家，这些老师都可以进入这个村。 美丽乡村联合会会长张贵忠多年关注三农事业，对于这次百师进百村活动，作为一位热爱三农的专业人士，他说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首先我最关心的是通过开展这项活动能够促进农民的增收，让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新的提高，幸福指数有了新的飞跃。第二一点我比较关注的问题，通过百师进百村这项活动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产业的发展。第三一点 能够促进鼓励惠农政策的形成。我们就要了解农业、农村、农民他们的所需、所难、所想、所盼，通过帮助规划、设计、策划、指导，了解新的需求，来促进新的惠农政策的提升。 据了解，整个活动会持续到2022年年底。接下来，百师将及时的和区、镇、村进行对接，深入乡村，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结合各示范村的基础条件、现状特点、资源禀赋和现实需求等等，根据所擅长专业和领域，从村庄产业发展、村庄生态修复、基础设施完善、乡村治理等相关方面开展策划，配合村两委做好村庄发展的参谋长，对示范村相关项目实施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全面提高全市百村示范村的示范能力。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金秋十月，有不少市民呢都盼着去京郊的浅山区来看彩叶，但是今年夏天雨水丰沛，树木长势健壮，花青素等含量较低，所以彩叶出现的时间似乎比往年晚了一些。京城今年秋天来的比较迟，假期去京郊的朋友可能发现，像大兴平谷这样的山区，满山植被仍然是深深浅浅的绿色，还没有透出秋的绚烂色彩。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高级工程师张博介绍，这跟今年的特殊气候有关。据介绍，树叶中呢含有多种色素，包括叶绿素、类胡萝卜素、花青素等等。随着气温、光照、雨水、昼夜温差的变化，这几种色素此消彼长，哪种占的比例高，叶子就透出哪种颜色。今年丰沛的降雨是植物推迟变色的原因。数据显示，汛期全市出现主要降雨过程72次，平均降雨量为715毫米，比去年偏多90%，比常年偏多50%。张博介绍，往年与东北和南方相比，华北地区普遍降雨偏少。用一个比喻来说，植物呢好像一直处在半饥饿状态，所以天气转冷后，它就要利用落叶、变色等方式进行自我保护。而今年植物吃饱喝足了，变得更健壮，叶绿素含量饱满，抵抗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也就增强了，落叶和变色自然也就推迟了。那今年的红叶季是否会推迟呢？现在判断呢，可能为时尚早。京郊看红叶指的通常是黄栌、元宝枫等树种，在霜降前后气温骤降，大量积累花青素，从而会呈现红色。虽然现在这些树叶呢看起来仍旧是绿色的，但是离霜降尚有十日，如果遇到寒流突变，红叶季也有可能会提前出现。所以赏红叶的朋友要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和叶子的色彩变化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以及其他精彩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闻广播稍后的节目。明天10点25分，生态北京，我们再见喽！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是1999年，我大胆来到你面前，在幽暗门转了好几圈，寻找落脚点。那时候的南三环，晚上9点关了路灯，我在天桥上面